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 各位好，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我是朱明奇。在今天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当中，一提起路透社的 Ben Lim 几乎无人不晓。 Benjamin Lim 林光耀出生在菲律宾，在台北生活了15年，之后来到北京，在中国大陆报道新闻16年。路透社曾经两次专访过温家宝，也曾经以一个著名的提问促成了薄熙来案的大爆发。而作为路透社前台北及北京分社社长，现任路透北亚首席记者林光耀，更是对中国的精英政治近20年来的变迁有着第一线的观察。2013年中国两会期间，在路透社位于北京心脏地带的办公室里，林光耀为我们讲述路透社和他自己的中国故事。 大家好，我是陆怡珍。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U Radio， 我觉得是。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U Radio， 我觉得是 sexy。性感可以是一种声线，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健康的、吸引人的、知性的，用感性的方式表现性感。性感也可以很专业。Yes。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00，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化新闻。 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 有关中国党政的人事报道，中国境内媒体需要严格按照新华社的通稿进行发布，而外媒往往会根据消息来源提前进行预测性的报道，这样的消息往往早于中国官方的通告，但是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甚至报道本身会产生反作用，影响事件本身的发展，被称为见光死。 您最近有一个报道是写郭树清的，对吧？ 对，郭树清出任那个 CIC， 周小川留任央行行长。 对，我想说这样的预测性的报道，特别是在两会啊或者18大之前，往往会有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现象：你如果去说什么，可能他本来真的需要当那个职位，但是因为有人提前把事情捅了出来，他反而当不成了。这对官员来说，有的时候会是一种困扰，但是对于记者来说，您知道这个事情就一定会去报， 这是我们的职责嘛。 嗯， 对，我们不能考虑太多，说啊会不会造成伤害，会不会对他有帮助啊，这不是我们的职责嘛。但是我那篇文章呢，我最早的时候我写的时候 original 我是写说 he was offered， 就说郭树清和 China's securities regulator was offered the top job in China's sovereign wealth fund， 所以是 offer 给他的一个工作。当然编辑们改的时候呢，就不小心的就把它改成 is likely to， 啊， 就可能会接这个工作，那当然是不一样的。 offer 给你， 你接不接受是 会已经就是要任命你，当然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郭树清这条新闻可能造成他一些困扰，可能造成他一些让他不悦也好，不高兴，但是我们不能考虑这么多，对不对？如果我考虑这么多的话，那我每一条登出来的新闻都是不会得罪人的，那也不可能。 但是我的问题是，您这样的报道可能最后造成的结果是 内容就会改变。 对，他我当然知道中国常常见光死，但是呢，你说像周小川留任，对不对？这篇新闻我们也写了，而且因为他去年十八大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中央委员了，然后他又已经到了65岁的 当时 Bloomberg 的记者问他说什么时候退休，他说人老了一定会退休。 对，而且大家那时候在我们那篇文章出来之前，大家都清一色的认为说他会退，因为65岁了，他又不是中央委员，而央行行长也必须是中央委员。可是我们登出来以后，我知道他身边的人也替他紧张，也怕说见光死。但是中国的央行行长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之一，对不对？啊，会全世界瞩目关注的。那我们登出来以后，有些人还在质疑。当然昨天呢，周小川呢就是啊被选上了，就是政协副主席，如路透报道的。那当然他是副主席以后，他就可以留任央行行长了，因为他是国家领导人了，就不受于那个65岁那个退休的那个限制了。但是我当然知道，就说见光死这样子啊报道的话，可能对他造成不困扰哈。但是我觉得新闻呢，我们不能去考虑它是 help 或者 hurt 某个政党、某个政府、某个公司或某个人。但是呢，我觉得每家媒体它都有不同的这个 editorial policy 道德标准。我觉得有一些就专门抢八卦新闻的，对不对？他也不觉得这样不道德。可是我们毕竟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体，我觉得我们的文章必须得体，必须我们不能去，我们知道很多八卦新闻，但我们并没有登这些八卦新闻啊，因为我觉得我的读者不需要这些，不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因为我们常常会问自己，就说第一，这个是不是真的？第二，Do my readers need to know this? 对不对？因为而我的读者呢，不是普通的读者，啊，就说我所谓的普通读者，我指的说 they're not the man in the street, the ordinary man in the street. 我们的读者呢分两块，时政新闻的话，当然就是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可是我们还有财经的这一块，而财经这一块是占我们收入的90%，所以我们没有广告收入。所以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的重点在哪里。我们的重点就是财经新闻，我们的重点就是这些财经的读者。但这些读者不是报纸的读者，不是杂志或电视广播网络的读者，这些是定路透、汤森路透终端，然后每个月付的钱都相对比较高的，然后他就利用这些财经的数据跟财经的新闻来判断他要买或卖，啊，不管是石油、天然气、外汇、股票啊、商品，这个啊、粮食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这一块为什么会比较赚钱，就是因为他利用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新闻跟数据呢，来帮他决定他自己决定要买或卖。那所以这个是重中之重。所以财经新闻对我来说当然非常重要，那中投又是很大的，就是说是全世界最大的主权资金之一。那如果郭树清可能过去，当然这个是新闻。那我们也都是尽量的如实的报道，也不会尽量的不去加油添醋，对不对？我们认为郭树清是一个能力非常强，那个如果他被 offer 这个位置，然后去接，他英文就那么好，他会是一个非常称职的Sovereign Wealth Fund Manager。 那当然可能郭先生他有自己的考量，不管是他想不想过去，当然所以他就让 CSRC 出来否认。那你否认了以后，我就得写 follow up story。 所以因为不然，那你否认了，那是完全 没有这回事是假的，对不对？我不觉得，对，所以你出来否认，我就必须写 follow up story。那你如果 CSRC 周杰伦再出来再讲一句，我必须再写一篇嘛，对不对？而我们也不会说他否认了我这个文章，我就好像要和稀泥，就把盖过，就不理他，就不讲了。我也在我的文章说他否认了，对不对？但是他否认了，并不等于这篇文章是错的或者是假的，对不对？也有很多这种例子，就说，但是 特别是人在人事的问题上， 特别在人事的问题上，我也知道他敏感。可是那你说，那我们不抢人事，那我抢什么呢？ 林光耀在2013年3月7号为路透社撰稿时称，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郭树清有可能接管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中国证监会随后否认了这一报道。路透社随后跟进报道称，郭树清不愿执掌中投，将出任山东省省长。但是路透并未成功预测郭树清的任命，他在3月19号出任山东省委副书记。由于郭树清之前执掌的证监会在中国金融改革中的关键角色，因此他个人的去向直接影响着投资者对中国市场走向的判断。 原来我们每年丢弃的玻璃瓶有1亿多个，难怪堆填区有那么多玻璃瓶。 所以大家必须减少丢弃玻璃瓶，做好分类回收、循环再造，把玻璃瓶变成环保地砖或其他有用的东西。 那我们赶快在5月6日或之前登入环保署网页 www.epd.gov.hk， 就饮品玻璃樽生产者责任计划提出意见吧。 上班好郁闷， 听这里。 开车好无聊， 听这里。 夜晚好寂寞， 听这里。 U Radio， 你随传随到的好朋友。 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 在2013年初新当选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巡视广东，向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邓小平致敬，因此媒体普遍解读习近平将推进较为开放的政策。但是美国的《纽约时报》随后引述消息人士称，习近平在广东巡视期间做出私下警告，提醒全体党员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此番讲话引起了外界对于习近平政治取向的新解读。 我觉得习不会是极左，也不会是极右，他可能是务实派，比较，我不知道这英文是不是叫务，中文是不是叫务实？ 务实派 就 pragmatic， 是没错 ，pragmatic 实用主义者， 对，实用主义者。所以说，我觉得他不是保守派，不是极端保守，也不是极端的自由化。他是个务实派，是个实用主义的，他会在对的时候，对的就看时间 timing， 他会在恰当的时间做他认为是对的事儿。那这个事儿呢，不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不管他做什么事儿，不管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我不觉得。当然，戈尔巴乔夫在西方是个英雄，他还得过诺贝尔。可是戈尔巴乔夫在中国是被唾弃的，而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会希望变成戈尔巴乔夫。所以如果有改革，政治改革如果有改的话，我觉得他是要加强执政能力的，他是要延续共产党的生命的。我不是在判断这个事情，是我不是在说这个事情是对或错，我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就说领导人他不会掘党的坟，尤其是像习这样的是红二代的人，他是根正苗红， 他认为红旗不能倒，他不会去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我常常说他，就这我个人判断的话，他是个务实派，他会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说一些话或做一些事，但是都是不是要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他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那你说戈尔巴乔夫好了，你说蒋经国好了，你说其他那些曾经改国的人，改革政治改革过的人，他们也在改革之前有说过很左的话，那后来他还是改革了。所以我觉得就算习主席讲的有关苏联的那个讲话是真的，我不觉得我们应该就解读说他是不会改，或者说他是个保守派啊，他只是想吸取苏联的教训。苏联的教训，我觉得中国今天中国之所以今天好，就共产党越来就是越强大啊，就说因为毫无疑问他做得不错，就说很多方面，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他有警觉性，他有 sense of urgency， 危机的， 对，他有危机感。那也有可能习讲这些话只是在提醒党内的同志说要有危机感，不能放松，还是某些国家还是要搞不管是和平演变、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对不对？那我不是在评论说他讲这句话是对或错，但是我是说他可能就在警告党内的同志说需要警惕， 就是给大家提个醒， 对，提个醒，而不一定是他就说完了以后就不变了，然后他做十年的话就一直就是这样，一寸也不往前走。 嗯， 这么说吧，哈，就是说胡主席在2006年办过一个世界佛教论坛第一届，而后来是在杭州办的。那杭州是在浙江的书记那时候就是习近平，习近平去争取去办世界佛教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就是我猜哦，就是他可能觉得看到政治风向了，他觉得胡想办，所以他就尽量的去争取，对不对？然后让杭州来办。但是如果你回去看一下那个历史呢，那时候胡锦涛拿1亿人民币给社科院的马列所，让马列所升格马列研究院，他才能跨出这一步，一小步办一个世界佛教论坛。当然也不能说一小步啊，才能跨出这一步办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他就是你在说的，对不对？打左灯，然后向右转，因为党内的任何人，包括敌人，包括同志，都不能批评说他在搞宗教渗透。他又把佛教包装成传统文化，儒释道。那可是他先给了马列所1亿，又升格马列研究院。他比任何党内一个人都马列，都更信仰马列，他就因为这么说了，所以他才能够办。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个人的解读，他才能够安然无恙的去办世界佛教论坛。习这个事儿呢，我不觉得会那么快的去向右转，因为他的信息可能是要叫党内同志要警惕颜色革命，警惕和平演变，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对不对？因为红旗不能倒。那至于后来啊，就是往后走，就是说可能5年后10年后，如果他觉得到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他当然会改。所以我说timing也很重要，对不对？什么场合 对，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就时间地点，然后他说过做什么话，他说过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这都是timing 的问题。而今天中国是不是到了需要政治改革，需要全国全就是那个全民选举这个事情，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那些研究政治的哈，一些教授可能比我更清楚，对不对？那如果党觉得，共产党觉得他今天不改了，他会亡，他一定改。如果他觉得他改了以后会导致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而会导致他亡，那说什么他也不会改。所以我说共产党它是一个包括胡包括习，他们都是一些比较务实的比较务实的一些领导人，最务实的当然就是邓小平，但是我觉得没有人会拿石头砸自己脚，没有人会自废武功断双臂，对不对？他应该会，还是那句话，他到了不改的时候他会倒，他这个领导人会垮，这个党会垮，那他就会改啊。那如果还没到那个时候，你一直骂他，一直说他，一直逼他，说什么他也不会改啊，他干嘛改呢？没利可图嘛，他改什么改呢？他们两位哈，就说胡温，他们不是太子党，他们是平民子弟，然后又有个太上皇，十年都有个太上皇，然后利益集团又那么庞大，有些人认为他们没有作为，我不敢苟同，我觉得不容易。而且是非常不容易，他们这十年政绩我觉得是一个漂亮的成绩单虽然还是有一些问题遗留下来，但是请问哪个政府哪一届政府不会有遗留问题？我们哪一代人不会有遗留问题呢？包括我们人你说家父，我爸爸的遗憾是什么呢？他大学没毕业，为什么呢？因为中日战争爆发就得跑，所以他就希望我们所有的子女都能够大学毕业。所以每一代都是在弥补上一代留下来的问题，遗留问题。包括从毛主席开始，毛泽东他解决的是蒋介石时期腐败贫富差距，所以他就上来以后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毛驾崩了以后，他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太穷没得吃，所以邓呢就必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江呢就必须突破外交孤立，美国让李登辉去访美不让他访美他就必须去，那这样遗留问题是台湾文公武赫一落千丈，关系一落千丈。那胡解决的就是跟台湾修补关系。那胡温，你说他可能不遗留一些问题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他没有一个领导人、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他是绝对好、绝对对的，都是相对的。你看你是跟谁比？那你跟自己比，你就要看你跟哪个领导人比，哪一届比。所以我觉得他们每个领导人他都有他在那个时段需要做的一些事，一些使命。那我觉得尽力的当然就是很好当然你不能说 I tried my best， 但是这个失败了因为你如果看那个有一部电影，我记得很清楚，那个 Sean Connery， 就2007的，然后那个跟那个 Nicholas Cage， 然后 Nicholas Cage 就说 ，I already tried my best， 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然后 Sean Connery 说，That's for losers， 对，你 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如果你输了，那你还是输着，还是输了。而我不觉得胡温这十年是输家，我不觉得他这十年过大于功，我觉得这十年是功大于过，只不过你愿不愿意去承认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在歌功颂德，我不是在抱大腿。英文说 you call a spade a spade， 如果你会打扑克牌它是黑桃，那你就说必须说它是黑桃啊，你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你不能明明是过你把它说成是功，你也不能说明明是功你又把它说成是过，对不对？我们讲话要凭良心嘛。You have to call a spade a spade。 那今天我不是在粉饰太平，他们遗留问题非常多，可是你说没有功，我不沟通，我不敢沟通，真的有功，而且我觉得功大于过吧。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林光耀说，习近平将会是一位实用主义的领导人，他会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而在我们的采访之后，习近平当选为中国国家主席，他发表讲话称自己将服从宪法，并让每个中国人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 出生在马尼拉的华裔家庭林光耀的母语并不是中文，在提及自己的新闻哲学时，他反复用一个英文词汇来表达，那就是 call a spade spade， 中文就是实话实说。他强调在观察中国时要做到实话实说非常重要。而同时，林光耀的言语之间也常有东方式的哲学，他说一些外媒同行的提问方式常常带有侵略性，但是作为一家世界性通讯社的驻华记者，林光耀则更愿意选择东方式的中庸。以上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路透社北亚首席记者林光耀的中国观察。感谢你收听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我是朱明奇，再会。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U Radio 的小鹿。我每天主持的小鹿看东西，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其实现在科技的快速发展已经改变了你的生活样貌，东西潮流科技让你每天听点评不落后。现在艺术的美感呢，则是可以定义你的幸福感，因此时尚艺术让你看到有质感的生活态度。现在要理解东西方的价值观才算有国际观，因此让东西观察室带给你温柔却震撼的冲击。在每天上午的11点，我会在现场直播小鹿看东西，到了晚上9点，还有隔天凌晨5点则会进行重播。你可以手机下载凤凰 FM， 随时搜索收听小鹿看东西。希望在繁忙紧凑的都市生活里，你的耳机有我的声音。 闪烁，暧昧流动，闭上眼当作听说。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没有什么不同，故作软弱，撒娇害羞，只是有一点别扭。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燕婷。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话题啊，跟这两天大家这个新闻上所知道的也非常有关系，是关于 SARS 的新的变种吗？当然后面要打一个问号，是 H7N9 的一个禽流感病例。最新的这个通报呢，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3月31号的一个通报，说到上海市和安徽省发现了三例人感染了 H7N9 的禽流感的病例。那上海市的一个患者，有一个患者是2月19号发病的，3月4号竟然是抢救无效死亡。另外一个患者27岁，2月27号发病，3月10号抢救无效死亡。所以事情发展到现在啊，三例病例里面已经有两人死亡了，我们听起来非常的恐怖。那这个 H7N9 的禽流感，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很害怕吗？回忆2003年距现在十年以来的 SARS， 大家做好准备了吗？对于新型的这个病毒，我是燕婷。今天我们说到的3D 有话直说的这个单元，就要来问问大家，看关于这个新型病毒的一个来临，你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哪些准备？或者说你的心里害怕吗？该怎么办呢？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王小姐。王小姐你好。 你好。 哎，来自哪里呢？ 啊，潮州。 嗯，来说说看这个关于新型的这个病毒，你知道吗？ 知道。 嗯，所以你听到这个的时候，你说， 我并不是感到很害怕，因为你统计一下，通过新型病毒死亡的，以及现在因为环境污染导致的这种癌症啊，还有其他疾病的死亡率还是很小的，所以没有必要感到很害怕，而应该从自身的行为还有一些自己的问题做反思吧，就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现在人类居住就像那种笼子里面的鸡和牛和猪一样，没有什么区别，非常拥挤，那个时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那拥有这种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我们不应该害怕是这个事情的本身，而是应该害怕我们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嗯，您经历过03年的 SARS 吗？ 有的。 嗯，所以那个时候的一个经验会给你现在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说有过那次经历以后，现在处理这个新的病毒会有什么样不同吗？ 经过那个事情以后，我觉得就是尽人事知天命的感觉。因为我们不要害怕这个果嘛，因为我们都已经做了那个因出来了，那个果是必然发生的。那就只能说吃一堑长一智吧，就是政府及时报道大家，就是减少这个出门，这样子吧，我觉得。 好的好的，谢谢王小姐啊，谢谢你，拜拜。刚刚来自这个潮州的朋友，他说不用害怕，就是现在这个人类已经像在笼子里的鸡啊、羊啊、牛啊是一样的了，我们好像也现在被圈养，所以有一些问题的引发可能是人类自食恶果，就像现在很多这个科幻片里面写的那一样。那现在的这一个通报是不是比以前的这个 SARS 来的通报的更加的及时呢？或者是我们非常希望如此，关于这个病例的任何的对于人类的这个情况及时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知道了才会不害怕。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啊，看看他的意见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好，下一位听众是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来自哪里呢？ 我是来自广东的。 哦，广东的。那广东这个03年 SARS 的时候也是疫区啊，所以这一次的新的流感病毒出来了以后，你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这一次的话反倒不是觉得太害怕了。 嗯，会怎样？ 因为呢，当时那个时候呢，是一些信息披露呢不是很透明，所以呢就有一些谣言出来，但是这一次呢就没有太多担心。 嗯，所以那个时候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到现在的这些这个新的禽流感的病毒上面？该怎么做？ 大概是10年前的时候，那次 SARS 的话呢，因为我本身在广东，在汕头这边，所以呢，就是也经历了一些比较混乱的情况。就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就是市面上呢比较乱，有很多人呢在抢购那个醋。 嗯。 然后呢，之后呢，又有一些其他的谣言说有一些人呢就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呢，整个肺都会变成黑色的。 嗯， 还有说有一些就是说医院那个太平间呢就已经停尸体了，停得满了，已经停不下去了。 嗯，所以现在你会不会 听到这些谣言的时候，你还会相信吗？或者是你还会去抢购醋啊，或者是口罩之类的囤积起来吗？ 现在觉得是不会了，当时也没有，只不过呢是觉得当时呢是政府还有呢就新闻媒体呢披露一些情况的时候呢不够快，那现在呢我会觉得呢有提高很多，就是比较及时一点，一有一些情况的话呢就会立刻知道，所以呢就反而呢不会有太多担心的情况。 嗯，好，谢谢杨先生，谢谢你的连线，拜拜。刚刚我们连线到这一位的广东的杨先生啊，广东当时这个 SARS 的疫情也非常的严重，所以他说的怎么说呢，就在那个时候的一些恐慌，我那个时候在北京也经历过这样的一种恐慌，比如说抢购口罩啊，或者是一些餐厅啊都纷纷关门啊，然后大家坐在公交车里面都坐四个角落，完全都不敢挤在一起，你从来没有发现地铁站这么少的人，那那个时候的恐慌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想象到，但是当一些新型的病毒产生的时候呢，所有人都是期待政府或者是媒体是怎么做，一定要信息的透明化。哎，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他说接到这个重症不明原因的肺情的一个报告之后啊，立即就派专家赶赴现场了。所以截至目前，三例的病例有88名的密切接触者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切断这个其他的一些密切接触者和他们的亲密的接触，然后把他们隔离起来，这个可能是新型疫情的切断它的一个传播途径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丁先生。丁先生你好。 你好。 哎，来自哪里？ 是北京。 嗯，北京。北京当时也很紧张啊，你这个 SARS 经历过之后再来看新型的疫情还会觉得害怕吗？ 当然害怕，因为 SARS 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在广东的中山，然后那时候我在上初中。刚好是在中山，因为那年的 SARS 就从中山爆发的嘛。 嗯， 当时我还记得，当时就是春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当时叫什么炭疽病毒，是我们老师跟我们说的。 嗯， 然后其实就是当时当时政府也没有公布，然后后来就过了几个月就爆出这个，然后就特别恐慌。我觉得就是我对政府的信任反正不是很好，而且北京昨天出去之后发现戴口罩的人明显更多了。 嗯，这两天你说。 对， 嗯，除了隔绝空气污染之外，可能也会害怕新的流感啊。那你希望的现在这个政府啊、媒体啊，该怎么做会比较让你放心呢？ 就希望他们能尽量大的来公开这个疫情的情况，还有就是说，他这个到底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个到底跟那年的 SARS 是不是一样的，还是它是一个变种，还是怎么样？就这样，就而且是已经有死亡病例，就是其实这个他说出来更好一点，他不说反而。我们就会就是怀疑说不止那一个，或者是有多少，或者是北京已经有了，但是他们不报，就又跟那一年一样，因为这个政府其实你对他已经公信力已经下降了，不可能说是那什么，我们在一二次再二三次相信。 嗯，所以对，就如果不及时公布的话，大家就会有一点怀疑。 但是怀疑肯定是的，而且大部分人都会怀疑，因为他已经不做这样的事情，政府不做。 嗯，好，谢谢你，谢谢你，丁先生，拜拜。刚才这个丁先生啊，对政府是有一点迟疑，或者是有一点这个质疑的。我们经常说这个谣言止于公开啊，只有公开了以后，这个谣言才会停下来。因为刚才之前有一位听众，他有说到说这个SARS 期间有一些谣传说，哎呀，整个太平间都停满了人，包括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也有听到这样的传说。那当时对于学生时代的我们来说，又远离家乡，是非常的一个恐惧的。只有这些数字每天的更新报道不停的出来，然后医生不停的给大家解释怎么样来防护，怎么样来隔绝，怎么样每一个个人来怎么做，这些信息公布出来，大家的心才会稍稍有一点安定。那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H7N9 的这个病毒是在2月19号发现的，但是到3月31号才公布，那为什么迟了20天呢？政府也是说经过专家的一些确诊，然后是依法在3月31号向社会是公布的。那只要公布，看来这个虽然是晚了20天，但是它有一个信息透明度，大家还是可以相对放心一些。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郭小姐。郭小姐你好。 你好。 哎，您来自哪里呢？ 我是在香港。 哦，香港。香港这两天一直在播放这个 SARS 十周年的一些纪录片，当时的新闻片看了非常的感人，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新型病毒面前你会怎么想？ 其实我觉得可能跟10年前心情不太一样了吧。 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有累积了更多的经验，包括在公众的这个防范的这个就是在医疗方面，包括在媒体的这个透明度方面，所以我觉得跟当时的心情可能不太一样。然后当时因为是完全一个未知的情况，可能是一种新型的一种病毒这样，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经验，所以我觉得其实心里还蛮安定的，没有什么特别害怕的感觉。 嗯，所以那当时的一些情况可以给你现在一些借鉴，比如说有哪些细节你觉得现在应该，就比如说大家说哎呦有流感了，我现在会去做的。 其实我现在是当时我记得我还在上中学啊，那个时候就比较懵懂，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每天上学的时候老师都要我们消毒啊什么之类的，要进教室前要洗手啊，要戴口罩之类的。但其实当时就是当时那个因为比年纪可能比较小，对这个严重性并没有特别深刻的意识，但是这些就是比较感人的一些记录都是过来然后才看当时的一些报道。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当时其实一个很大的教训，除了医疗方面，我觉得在媒体这个报道的这个透明度方面其实有很大的问题。 嗯， 就是没有准确的让公众知道第一情况，就第一时间知道这些患病的这个情况以及准确的数字，那么后来引起公众一些恐慌。然后我觉得其实如果媒体能够很以正常的心态来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在第一时间透明度很高的让公众知道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我相信大家的恐慌也会因此而降低。 嗯，好，谢谢郭小姐，谢谢，拜拜。 嗯，拜拜。 嗯，非常感谢郭小姐，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媒体的一个正常心态啊，其实在香港各大媒体的一个报道或多或少的时候会有一些怎么说呢，新眼球或者是哗众取宠的一些成分所在，不同的报纸它的风格不同，那为了可能今天的这个销量更好，那大家看完了以后啊，如果没有找到其中一些隐藏的信息之后，可能会引起一定的恐慌，所以媒体在这个时候的角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了。那我们来看到这个 H7N9 的这个病毒啊，看看它现在的最新的我们所掌握到的消息是什么呢？专家就认为说啊，根据目前密切接触者的医学的观察结果，并没有提示这个病毒呢具有较强的人传人的能力。但是问题是呢，对于第一例那个病毒引起的一种呼吸道传染病啊，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病源是来自哪里。那其中也是说了这个专家的一些提示了，我们今天也跟听众分析一下或者是分享一下，就是说一旦如果出现像发热啊咳嗽啊一些急性的呼吸道的感染症状的话，尤其是全身的高烧还有呼吸很困难，就应该马上去医院，而且平时要戴口罩啊，这些都不用说了。我记得那个时候非典的时候，10年前非典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一些头痛脑热非常的紧张，总是以为自己被传染上了 SARS， 然后跑到医院看，可能还有很多人已经是 SARS 病人，或者是大家恐惧的这样子认为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发烧是很恐惧的，而且心里会有一些犹豫，要不要去医院呢，会不会被传染上呢，等等等等。好，我们再来接听最后一位听众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主持人好。 哎，来自哪里？ 我现在在北京。 嗯，在北京的话应该也经历过 SARS 那个比较紧张的一刻，所以新的这个流感病毒来临以后你会害怕吗？ 我其实非典的时候，就上一个10年之前的时候，我正好在国外，然后是在爆发之前倒是来过一次北京，后来就离开了。 嗯， 但当时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其实这个病毒真的有多厉害，或者是肯定会致死，倒也未必。但是我觉得当时在国外而言，体会到那种恐慌和所有人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倒是也传染到了我们身上。 哦，就是在国外的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也是觉得挺紧张的。 对，因为看着大家所有人都非常紧张，就不知道国内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国外媒体的报道和国内的报道又不太一样，所以就更会有更多的猜测啊，或者是这种臆想啊，更多的疑心啊， 担心 啊，反而会让人的这种情绪更不断的扩大化。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在西方国家的时候，一些医疗的这些措施会不会提前来通报？即使是一些很小的个案，大家都会很透明化。 我在因为北欧国家当时没有碰到过类似这种大型爆发的这种传染病，但是我记得禽流感的时候他也报道了。而且当时其实非典的时候第一个死的外国人就是一个北欧的人，但是北欧国家好像对此没有特别多的控制，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措施，比如说那时候进出境的时候进北欧也都没有任何的检查，所以他们反而是一种比较宽松的这种态度。 可能那个时候还没 有 引起恐慌， 肯定有报，但是相反没有很多的那种紧张情绪。 嗯， 好，谢谢李小姐从北京打过来，谢谢，拜拜。 嗯， 我们刚才打电话进来的是李小姐，她说了她之前在这个欧洲的一个经历哦。那其实如果我们现在就我在香港生活的时候，也会发现非常明显的一个香港或者是跟内地现在越来越接近的一个地方，就是无论有什么样的一些疫情的状况，从03年之后的这个通报的速度已经变得越来越快了，而媒体也正在执行他自己本身的那种监督的一些职能。那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有话直说的单元的主题是说 H7N9 的这个新型的禽流感来临，并且有三例病例中有两人死亡，会引起小范围的一群人的恐慌。经历过03年的 SARS 之后，还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吗？无论从政府的角度、医院的角度、媒体的角度，还是我们每个人自身的角度，都可以做得更好，让病毒远离我们。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三地化新闻的有话直说单元，我是燕婷，我们明天再见。